也许早就朽透了。那么铜雀当年是和婆婆学的操经术了？是啊，当初这个孩子背着包袱闯到我那里，说是要学习操经术，我不理他，他在门口哭了七天七夜，说他们鬼氏一族日渐败落，他只有学会操经之术才能重振家门。我怜惜他可怜，叫他进来，这孩子衣不解带，小心地伺候我七天七夜，绝口不提学习操经的事。后来我说到手边有只宝贝铜雀，他闹着要借来看看，我见他老实，便拿铜雀借给他看，他拿去看了七天七夜，竟然参透了其中的玄机，趁夜卷着跑了。再之后听说南阳那个什么奇经商团再次出现，又说商团首领是个操经高手，叫什么铜雀，我就猜必定是他。再后来真是造化弄人呐，我隐居到这个鬼地方，居然又遇到他。说到这里，老阿姨轻轻叹了口气，海水一波又一波地推上沙滩，浪花拍上沙滩，渗进白色沙子里就不见了。老阿姨蹲下来，双手捧着，把那个贝壳放进海水里，一波海水涌上来，水退下时贝壳也跟着往海里退一点，几波海水冲下来，竟将贝壳完全卷走吞没了。太子爷，说说佛岛的事儿吧。建文正看着贝壳出神，他想起在巨龟寺赌贝时从贝壳里敲出的海藏珠，以及得到这粒海藏珠之后发生的种种事情，听老阿姨竟然说破自己身份，惊得不知所措。婆婆，你如何知晓我是太子？建文努力回忆，不管自己还是铜雀，应该都没向老阿姨透露过自己的身份。老阿姨喉咙里发出两声奇怪的笑声，她继续蹲在原处，在小水坑里用海水洗了手，接着说道：我初见你时，看你天中隐隐有七颗星，山根高耸，有紫气环绕，印堂却是黑得一塌糊涂。我掐指偷偷算来，已料你八九分是大明太子，加上铜雀这个人唯利是图，如果不是这般人物，他怎会和你历尽万千劫漂流到这南洋一隅的荒岛上？何况你还拥有大明四灵船之一的青龙船呢、啊、婆婆果然是神人，在下正是大明太子。建文知道瞒老阿姨不过，加上老阿姨和同学又有着这段姻缘，建文也不想隐瞒什么，将自己出海逃生，与贪狼和铜雀相遇，得到海藏珠，与七杀共御明君的事都讲了一遍。在见闻讲的过程中，老阿姨一直保持着缄默，她甚至并不曾看见闻，而是一直在看着海面上的小船。哈罗德还在卖力地指挥同行的土人们输送空气管子，老阿姨只是微微点头。等见闻讲完了，老阿姨突然问建文：前往佛岛的路途究竟有多危险？我看你知之甚少，但劝你也是没用。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前途渺茫， 此去大概有去无回呀。婆婆认为我这一去必然会死在海里吗？不，我相信找到佛岛并不是问题。如我之前所说，你印堂黑得一塌糊涂，这股黑气并非今时今日才有，乃是日积月累所致。你若非机缘巧合早早出海，只怕身体早就积重难返，今日已是你的忌日。你幼年时可有接触到什么奇怪的事或者奇怪的人呢？没想到自己居然霉运缠身，倩文真希望老阿姨是老眼昏花错看了。倩文仔细地把自己童年时光回想一遍，自己母亲早亡后，父皇并未立新后，每日忙于政务，很少和自己相见，除了右公公和郑提督陪自己玩，并没有接触过太多人。想来想去，他想起父皇忙完政务总爱把自己关在密室内，一关就是九天。右公公说父皇是在练内丹，有时父亲出关后会要自己念一些奇怪的口诀，告诉自己切切记牢，有时还要考教自己，若是背出来，父皇就笑眯眯地摸着自己脑袋陪着自己玩，若是背不出，平日温和的父皇脸色会变得极其可怕，自己还要被罚站。倩文看着老阿姨，她的关注点还是大海中间的哈罗德。倩文话锋一转，婆婆说我有去无回的口气像极了七杀，她也这样说过我。婆婆和七杀很熟吗？父皇是倩文心里最大的痛，出海以来听到太多关于父皇的负面消息，他想逃避与父皇相关的一切话题，于是赶紧把话题转到七杀。老阿姨看到哈罗德在用力地甩胳膊让土人们去拉绳子，看样子唐格斯那边的事结束了，于是站起身来回答道，何止是熟啊，那个小姑娘小时候被他养母带着去皮舍耶那加罗帝国的果阿城拜见过我，那时我的身份还是皮舍耶那加罗帝国的国师。好，婆婆做过国师？哎，那算什么，当时印度十几个邦国的国师都是我，后来被囚烦了，干脆辞职隐居到这个鬼地方。建文本以为老阿姨只是一个普通很厉害的老太婆，没想到她竟是如此的深不可测。建文又问道，那贪狼婆婆可认识？哦，那个孩子呀，老阿姨努力回忆起贪狼少年时拖着鼻涕的滑稽模样，你应该知道我当时身为国师出门时护卫队有多长，别的百姓都是五体投地趴在地上迎接我，只有这个淘气孩子跑到我乘坐的监鱼旁边抓住我的袖子，要我告诉他哪里能找到海藏珠，还说要做南洋的海盗王。那三大海盗里最后的一个婆婆也见过了？见过，何止见过，他抱着一摞目录要求我把上面的书都借给他看，我不理他，他就没完没了的央求。他现在叫什么来着？对了，叫破军。我记得七杀和贪狼的名字 也是他给起的。破军，建文听到这个名字心中默念，七杀、破军、贪狼，这三大海盗的名字正是杀破狼三星。三星同宫，这在紫微命格里表示的是动荡不安的局势，三星汇聚之日，天下必将易主。所谓破军星，本是将星，又是天下第一的恶曜，这破军给自己起这样的名字，只怕绝非一般的海盗。想到这里，建文突然产生冲动，想见见破军是个什么样的人物。这时老阿姨向建文招呼道：回来啦，回来啦，我们去迎接他们吧。唐格斯那边果然已经把身上的所有作为配重的时髦都扔掉，被小虎鲸顶着回到船上。哈罗德正朝着这边挥手报平安，七里和铜雀还有岸边的土人们都在朝着大船回航的方向跑去。等大船到了岸边，唐格斯一个纵身跳到水里，摘下锡制的头盔，重重扔到浅水处。这头盔分量极重，被他一摔，竟深深地陷进沙子里。哈罗德心疼地跳下船去捡起来。唐格斯说道： 哎，真是没想到，俺潜着潜着，这海底下竟然出现个洞。小虎鲸招呼俺进去看看，俺手里一直拿着匕首啊，里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清，真怕有什么妖怪藏在里面。等俺进了洞啊，竟然有条船，天知道这么大条船怎么进到海底洞里的。那船烂的就剩下龙骨了，俺就拿着匕首在龙骨里扒拉扒拉，来扒拉去，找到这个发光的玩意儿，赶紧拉绳子，要上面的人拉我。 腾格斯在人们的簇拥下对七里和铜雀讲着水下的历险，拿着他的战利品朝着老阿姨和建文这边走来。老阿姨一眼看到腾格斯手里拿的东西，那是一块鹅蛋大小金黄色的透明石头，被打磨成一个不甚规则的多面体，即使在阳光下也能看到它发出的淡淡光晕。突然搁浅在不远处的青龙船发出尖锐的猫猫的鸣叫，腾格斯手里的石头光芒竟变得强烈了，仿佛在回应青龙船的鸣叫。 果然是色符啊， 老阿姨看起来早就料得八九不离十，示意并不显得吃惊。老阿姨蓦然转过头来，简文正要开口问他什么是色符，他倒是先说话： 看样子不送你去只怕难了此局，你想见破军吗？ 第36章蓬莱岛。建文觉得自己越发看不懂老阿姨了，开始以为她只是一个招摇撞骗的萨满，之后发现连铜雀都对他恭恭敬敬，现在他又表现出某种难以言喻的神秘，像极了那种路边的江湖术士，拉着你说：公子，你印堂发暗，我看必有血光之灾，透露给你一点点若有若无的信息，等把你套牢了，又甩出一句天机不可泄露。此时建文对再见什么人物已经失去了新鲜感，于是对老阿姨说道：啊，婆婆说见那就见吧。老阿姨感觉到了建文的懒怠，她从腾格斯手里接过色符，腾格斯好奇地等着他讲解，老阿姨却继续和建文说道： 你说的倒轻巧，你以为可以说见就见吗？我可是认真考察了你的伎俩，又考察了你的同伴，才决定让你去见破军。 考察我的同伴？ 是啊，你难道相信铜雀所说的 被我拿走的那个宝贝，潜水需要积蓄很长时间能量。他是看出我有意考验你们，才故意那么讲的。没想到这两个小子倒是任务完成得不错呢，而且这个蛮子的性情，我很是喜爱呀。 老阿姨说的是哈罗德和腾格斯，如果不是他们两个人通力配合，这次海底探险的任务还真是不知该怎么完成。这家伙到底算是站在哪边的？ 建文满心不欢喜地在人群边上找到铜雀，别看他躲得远远的，还是在朝着这边看，八成是想通过自己和老阿姨的唇形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 腾格斯见老阿姨拿着色符一直跟建文说话，不耐烦地在旁边插话： 喂，俺等了半天，你快点告诉俺，这个小破石头有啥用啊？ 老阿姨拿起石头朝腾格斯手里一塞，说道： 这东西你好好留着吧，只要带着这个玩意儿，你以后就不怕晕船了，但是切记不可离开三尺以外，那就不灵了。 听说这个石头可以用来治疗晕船，腾格斯两眼放光，欢天喜地的赶紧用双手小心捧住了。 这般稀罕物，俺要在上面凿个洞做成手镯，吃饭睡觉洗澡拉屎，今生今世也不摘了。 老阿姨又问道： 对了，这般土人对你敬仰得很，要给你家大酋长的尊号，你愿意留下来吗？ 这里可能跑马，可有羊腿吃？ 老阿姨摇摇头： 只有鱼和椰子什么的，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优质食物，要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选这个地方隐居？ 腾格斯说： 那算了，俺还是跟着走吧，要是想加什么号，我看做巴都鲁就挺好。 巴都鲁是蒙古语勇士的意思，腾格斯是蒙古汉子，真要是让他生活在这个没有马骑没有羊肉吃的荒岛上，真能把他活活的闷死。老阿姨对着土人们叽里呱啦说了一通，土人们欢声雷动，一起大喊着巴都鲁巴都鲁，将腾格斯举过头顶抛上了天空。腾格斯被土人们扔高高，兴奋地乱叫。建文继续问老阿姨： 总而言之，要去佛岛就必须要找破军吗？ 老阿姨转过身朝着村子方向走了几步，朝着建文招招手，建文猜想他是有什么好东西要给自己，赶紧跟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驰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四海惊奇，冒险继续。魔力 X 档案，每天中午1:30到2点，晚上11点到12点，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 情

其实是我和破军约定的标记，把这面旗帜挂在桅杆上，他看到自然不会伤害你们。 说着，老阿姨把旗帜叠好交给建文。建文继续问道，那上面是什么意思啊？老阿姨捏着下巴眯起眼回忆道， 大概是别杀我自己人的意思吧。 建文嘟着嘴把旗帜夹在了腋下，嘟哝着，这么帅的旗帜真的要挂出去吗？老阿姨又把那只铜雀吊坠交给建文， 对了，还有这个，替我把这个还给铜雀那个老小子，我看他要是没了这个玩意儿，恐怕一事无成啊。你要相信婆婆，我绝对不会害你们。 说着，老阿姨对着建文竖起了大拇指。荒岛上最大的树只有椰子树，腾格斯指挥土人们砍下许多椰子树，并且砍掉外皮推到青龙船面前。青龙船体开始发出青色光晕，并扩张出了一小块，像人含住食物那样一点点地把椰子树吃下去，惹得土人们跪了一片，连连叩拜。不久，青龙船刚刚把椰子树树干吞下一半，立即就吐了出来。腾格斯再给他喂木料，却是再也不肯吃了。腾格斯急坏了，赶紧找正在收集物资的建文来看。建文摸着青龙船的脑袋良久，这才明白，原来青龙船是嫌椰子树干太难吃，他宁可烂得只剩龙骨，也不肯再吃。可是岛上能找到最大的树只有椰子树，建文只好哄孩子那样哄着青龙船吃了几颗。在船体的几处大裂缝愈合后，青龙船就再也不肯吃了。眼看修理的半半拉拉的青龙船连平时航速的三分之一都到不了，建文急得直挠头。还是老阿姨建议，不如请虎鲸们帮忙把船拉到破军所在的基地。建文实在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唯有同意。于是在收集完足够的食物和淡水后，青龙船被十几头虎鲸拽着晃晃悠悠地出发了。建文问铜雀，你知道破军的基地怎么去吗？铜雀答道， 那谁知道，反正朝东南一直走就对，那片海域都是破军的地盘，他会主动发现我们。 铜雀对着建文挤挤眼，自从拿回铜雀吊坠之后，他的心情好多了。莫非你去过？建文见铜雀气定神闲的模样，猜想他是见过破军的。之前跟贪狼和七杀，他也是一副常打交道的熟脸模样。果然，铜雀点了点头， 我们做海上生意的，哪个码头不得拜倒？不过过去和他只是生意上往来，这次和过去不同，不知他会以哪副面孔相对呢？ 建文再想问破军是何等人物，铜雀又是微笑不语，不再说了。这家伙总是神神秘秘、欲言又止的模样，看样子他是希望让建文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老阿姨拄着他拴彩条的乌木杖，亲自送建文他们登船。 祝你们好运呐、啊！如果能从佛岛活着回来，记得来看看我。 土人们则聚集在沙滩上，对着腾格斯欢呼着巴都鲁。腾格斯也兴奋地叫道， 等俺科尔沁水师复兴之日，必定回来接你们，给你们人人弄个百户千户的当当。 腾格斯意气风发，他这辈子手下还从未有过这么多人，他决定未来要把这些人都编进他的大舰队。 腾格斯又问哈罗德， 哎，那句话咋说的来着？怀什么什么人的？ 哈罗德想了半天才搞明白，腾格斯想说的是怀柔远人。 对对对，俺就是要怀柔远人。你看着，未来这片广大的海域都是俺科尔沁水师的地盘，科尔沁水师征服四海的传说就从这个小岛开始。 腾格斯对着渐渐缩小的荒岛和岛上蚂蚁般的人们叉着腰做出指点江山的动作。旁边的七里冷冷地说，你先把运船的毛病治好了再说吧。腾格斯现在说起话来格外有底气，他举着瑟夫说道， 哼，别看不起俺，有了婆婆的这玩意儿，俺再也不会运船了。俺要把这玩意儿做成手链戴在手上。 在之后前往破军地盘的航程里，除去吃饭睡觉以及给帮忙拖船的虎鲸们为小鱼干做奖励时到甲板上走走，腾格斯都窝在自己的船舱里鼓捣。建文好奇地去看了一次，只见他用纸捻堵着耳朵，拿小木条、棕绳和修船的小钻头做的弓形钻，躬身坐在自己床上，光着脚夹住瑟夫一点点打钻。建文和他讲话他也不回，两眼死死盯着手里的火井。那石头硬得很，钢钻头钻在上面发出嘎啦嘎啦的尖锐噪音，建文回到自己船舱还能透过舱板听到那个声音。青龙船在海上航行了十几日，这一日将近黄昏，大家在甲板上摆了桌子准备吃晚饭。没等端起碗，只见腾格斯蓬头垢面顶着黑眼圈跑上来，手腕上明晃晃戴着一条丝绳手链，正中间穿着那块瑟夫。腾格斯高举起带有瑟夫手链的右手，啪的拍在桌子上，震得桌面上的鱼干和水果等食物都跳了起来。 嘿嘿，看看俺的手艺！ 腾格斯快活得像个孩子。众人这才发现，腾格斯这汉子别看外表粗犷，倒真是秀外慧中，生了一双巧手。他给自己做的这条手链是用了七八种颜色的丝绳，背面还巧妙地用丝绳编成扣子，配色竟是极美的。那块大大的色符被巧妙地穿在丝绳中间，配着他的大手浑然天成。 嘿嘿，俺从小跟着娘学的，不赖吧？真盼着来场大暴风雨什么的，俺就站在船头迎着，倒看看还运不运船。 腾格斯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咚的射到青龙船的右舷外，激起的水柱直箭射到甲板上。青龙船因为受伤失去一半以上的动力，船体的平衡也远不如前，遭遇到这猛烈射击竟剧烈地晃动起来。虎鲸们遭遇到突然袭击都慌乱地嘎嘎叫成一片。有敌人！腾格斯和七里都做出迎战的姿势。铜雀却说，对方这一炮打得奇准，这炮故意不打中他们，看样子只是要警告一下闯入地盘的陌生人。海面上果然出现两条中国式沙船的船影，一左一右正将青龙船夹在中间。见闻见到其中一艘船上的桅杆雕斗里有人正用两面红绿小旗子对着这边挥舞。哎，对面船上有人在挥小旗子，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哈罗德仔细辨认对方动作，解读道， 敌旗打来旗语，问我等可是误入这片海域。 原来对方打来的竟是佛朗基旗语。佛朗基国擅造远程快炮和远洋船只，民间官方均有许多冒险家与商人驾船航行于各大洋舰。为避免在海上发生误会，佛朗基国航海人创造出一套旗语，专用于船只交流，在欧罗巴航海家中已是司空见惯，但在东方的海域却鲜有人懂，是以见闻也没见过这种通信方式。旗语使用的是佛朗基字母，一个动作是一个字母，是以极其麻烦。哈罗德慢慢的解读， 解读一句话要花上很长的时间。 这里是破军大王的地盘，若有不轨即行即沉。 听到破军两个字，简文又是高兴又是惊奇。欢喜的是，航行多日总算是遇到破军的手下，惊奇的是，果然如铜雀所说，只要进入破军的领海，很快就会被他手下的船只发现。身为一名海盗，竟然能将自己的领海牢牢抓在手中，轻易发现每一艘进入领海的船只，即使是大国海军也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要知道，在茫茫大海上，两艘船相遇的几率并不比从一袋大米当中找到一粒沙子高出多少。简文想起了老阿姨临走前送他的那面旗帜，他因为嫌弃一直扔在床下，几乎要忘记了。简文赶紧跑回船舱，把旗帜取出来交给七里，要他悬挂到桅杆顶端。七里接过旗帜后退几步，朝着桅杆急速快跑，跑到切近时发动珊瑚之力，笔直地朝着桅杆上跑去。待跑到顶端，抖开旗帜四角，轻松挂到缆绳上，这才脚尖点离桅杆，几个漂亮的后空翻稳稳地落在甲板上。夹击着青龙船的两艘船只上聚满了人，两艘船的水手惊于七里这手桅杆上跑步挂旗子功夫，都来看热闹。果然，当七里稳稳落地后，两边船上都传来鼓掌、尖叫和吹口哨的声音，原本紧张的气氛变得像在剧场看戏一般。这艘被虎鲸拉着的船本来就让他们惊异不已，如今又见到船上有这等可以在桅杆直上直下如履平地的异能之人，两艘破军方船上的人也对这艘龙头高耸的青龙船充满好奇。对面似乎是辨认了一会儿这面旗帜，船上主管的人员吩咐桅杆吊斗里的信号兵再次打来旗语言。哈罗德仔细辨认道， 请我们跟随他们，他们自会引我们去。 老阿姨的这面旗子果真有用，两艘船都解除了敌意，原本伸出舷窗的火炮也都收了回去。看着大家兴奋的模样，简文决定还是不告诉他们这面旗上的鬼画符是什么意思。又走了两个时辰光景，海面上的温度降了下来，潮乎乎的冷风迎面刮来，冻得人在甲板上站不住脚。奇怪的是，这股风里的味道不仅有海洋特有的腥气，还夹杂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淡淡臭味儿。童趣耸着鼻子闻了几下，对简文说， 蓬莱到了。 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讲，蓬莱是一个既熟悉又遥不可及的地方。简文从小就知道海上有一座仙山蓬莱，当初秦始皇曾派遣徐福带领500童男童女前往海外寻找，后来的许多帝王都曾经出海寻找。汉武帝东巡在山东看到海市蜃楼，一厢情愿地以为那就是蓬莱仙山，还特地在当地筑城取名蓬莱。难道蓬莱这座海上仙山真的存在啊？铜雀看出了建文的思绪， 不要乱想，此蓬莱非彼蓬莱，你看前面不是到了吗？ 夜幕下，海平面上出现一片光点，看样子是到了一座小岛，这里恐怕就是破军的基地蓬莱岛了。等再近些，建文等人这才发现这蓬莱哪里是岛，分明是和七杀的阿夏号船城一样，是用船只链接的船城。只是这座船城远比阿夏号规模大得多，不但船只更大，黑暗中还可以看到耸立的巨大木杆、齿轮以及铁链的轮廓，仿佛许多静止的巨人。咚咚咚咚，引导 青龙船的两艘船上响起有节奏的鼓声，对面船程也做出回应，响起相应的鼓点声。黑暗中可以看出有几个巨大的齿轮转动起来，接着听到铁链被拉动的哗啦哗啦声。正面部分的船程如同是活了一般，两面山墙般的闸门被提着，直扭扭地向着两边立起来，下面的路途就不需要虎鲸们再帮忙牵引了。腾格斯连比划带叫地对虎鲸首领表示感谢，解开系在他们身上的缆绳，然后将船舱里的小鱼干一股脑都倒进海里，算是酬谢。虎鲸们欢快地悠悠叫着吃光了小鱼干，又绕着青龙船转了好几圈才离去。直到走了好远，还能看到虎鲸们依依不舍地跃出海面向他们告别。建文降低青龙船的船速，在引导下进入灯火通明的闸门内部。船只才一进入，身后闸门吱扭扭响着又关上，沉重的闸门落水时激发起成片的水墙，身后的闸门刚一关上，前面的闸门又次第打开，前后竟有三道之多。在进入闸门前，大家都猜想闸门后肯定有许多人或者牛在转动碾盘操纵，等到了闸门内才发现联动闸门的只有许多大大小小咬合在一起的齿轮和铁链，根本看不到操纵的人。痴迷机械的哈罗德惊呼着掏出纸笔，将这不可思议的景象用素描的方式记录下来。铜雀得意地看着惊异的建文等人，开始为他们解释， 这是一座机关之城，你们所看到的一切都非人力驱动，而是依靠木质的齿轮与涂满牛油的铁链操纵，操纵者躲在我等看不到之处操纵机关，一人可当千百人之力。这样的闸门在蓬莱周遭有多处，这座海上要塞的布局取的是巴比哪吒之意。 巴比哪吒，建文听了大为吃惊，他听说当下大明的新皇帝正要将国都从旧都金陵迁至他所燕王时的镇守府燕京，公布出来的新帝国首都的设计图也是按照巴比哪吒的格局建造，万里之外的海上传承竟格局相同，这难道是巧合不成？三只船缓缓穿过三道闸门，只见里面竟是一座由船只组成的海港城市。虽然阿夏号船城也是由船只组成的海上市镇，但比起这座蓬莱就真是小巫见大巫。蓬莱闸门内的世界也并没有阿夏号那样的娱乐场所，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木质的城楼、闸门、望楼之类军事设施，远处黑暗中还能看到重峦叠嶂的小山峰。铜雀的解说更让建文惊愕， 那哪里是什么天然山峰，都是船只堆砌而成的。 青龙船进入一座船坞后，水下也响起铁链和齿轮的转动声，接着一片比青龙船还要大的底板排着海水缓缓升起，十二只铁爪轻轻将青龙船固定在泊位上，引导青龙船的两艘破军的船只也都靠岸，水手们从船上下来，一名蓄有小胡子自称引导人的矮胖中年男子径直来到青龙船下，用字正腔圆的大明官话和众人打招呼，铜雀对着他喊老何，那位老何也向铜雀致意，看样子两人其实是认识的。等大家都下了船，老何招呼几名水手拿着封条上船来贴，在再次起航前，青龙船将被封在这里。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不空文化出品的架空小说《四海惊奇》，主创马伯庸、池骋、赵老师，演播江宁，制作严乔峰，编辑张璐。